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杨朔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，第十二集。谢金兰放下她的袖子，道：“ 这玩意儿你得收好，莫被旁人发觉了。我素知诗书可以传家，武学可以传宗，没想到偷盗也能成为祖业。偷鸡摸狗非君子所为，幸好你现在从良了，日后好生干活，莫要再做如此勾当。” 夏侯恋从善如流地答应了，暗暗擦了一把额头的冷汗。谢金兰望着天际淡淡的烟云，偶尔有飞鸟掠过，须臾没了踪影。倘若变成天边的烟云和飞鸟，无知无觉，是否就可以无怨无恨？他轻声说道：“ 夏侯恋，你给我说说你的爹娘吧。”“ 啊？”“ 我原以为虽然我娘死了，起码我还有爹，他只是远在京城，照顾不到我，但心里想必还是挂念我的。没有想到他压根忘记了有我这么个儿子。” 谢金兰笑得没滋没味。“ 你跟我说说你爹娘吧，我很好奇，有爹娘是什么感觉？”“ 那个，其实我也没爹。” 夏侯恋挠挠头。“ 我从小跟着我娘，以前住在山上，我娘是我们这行的大拿，三天两头在外头接买卖干活，有的时候几个月也见不着面。但是只要我娘闲下来，就带着我在山里头打山鸡、逮兔子、掏鸟窝，可好玩了。山上条件不好，特别我们那块儿犄角旮旯的地儿，常常闹饥荒，有银子也不好使。有的时候家里揭不开锅了，我娘就领着我走好几里的路去别人家死乞白咧的蹭饭。有的时候我娘面子大，好歹能吃上一顿，有时候别人家也没米了，就拿着扫帚把我俩赶出来。不过我娘教育我，人不要怕丢脸，吃到嘴里的就是自己的。” 谢金兰不知道摆出什么表情好，斟酌了许久的字眼，慢吞吞地点评道：“ 你娘真是卓然不俗。” 这么看来，好像还是没娘好些。夏侯恋天真地以为谢金兰真的在夸人，不好意思地笑道：“ 我娘虽然有的时候挺不靠谱的，缝衣服能把洞戳大，做饭能烧了房子，但她可是我们这行响当当的人物。” 夏侯恋激动的手舞足蹈，随口就撒了一个谎，反正能表达出他娘厉害的能上天就行。“ 普天之下就没有我娘偷不到的物石，就算是皇帝老儿金冠上的夜明珠，也如探囊取物。” 谢金兰纠正道：“ 皇帝不戴金冠，戴乌纱，上面没有夜明珠。”“ 哎呀，管他呢，都一样。” 夏侯恋不以为意地摆摆手：“ 至于我爹，哎，我也调查了很久，我爹到底是谁？我觉得吧，我爹可能是个江湖大侠，毕竟按我娘的性子，总不会喜欢上一个白面书生吧？他迟早有一天会骑着马来接我和我娘的，到时候咱们就浪迹江湖，逍遥快活。” 有的时候不明真相反倒能存有希望，像谢金兰，亲娘是他自己送的葬，亲爹也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，他不可能会有什么江湖大侠爹、飞天大道娘。虽然两人都心知肚明，夏侯恋的江湖大侠爹也只是水中泡沫罢了，用针一戳就会忽悠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。“ 那你娘现在在哪儿？她为何把你卖给人牙子？” 我娘接了一个买卖，去了西域，临走之前把我托付给我叔叔，我叔叔嫌我碍事儿，就把我卖了，他说等我娘回来了就把我买回去。 这都是什么一家子？谢金兰忽然觉得夏侯恋能完好无损地长到这么大，是前世修来的福气。 但是我叔叔，我们这行是赌命的买卖，山上的同行没人能活过40岁，这次去西域折了2个前辈，也不知道我娘能不能平安回来。 这么凶险，既然这样，为何要接下这笔买卖？ 夏侯恋不想深入解释，遮三瞒四地说道： 哎，干我们这行的，受人胁迫，身不由己。我们有个老大，不照做会被他弄死的。 谢金兰听得不明不白，好在他不是刨根问底的人，看夏侯恋这模样，也猜出这是他们的秘辛，不便多说，只好笨拙地安慰： 没事的，你娘那么厉害，肯定能平安回来接你。 夏侯恋草草应了一声。段叔说西域凶险难测，但他固执地认为他娘天下无敌，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相信他娘的实力，而是因为他不愿意深想。一时无话，夏侯恋就有点上头，脸红彤彤的扭头瞧谢金兰，他眉头微皱，神情有些落寞。夏侯恋凑过去搂住谢金兰，笑嘻嘻地道： 怎么舍不得爷啊？哎呀，放心，爷会隔三差五来看你的，咱们是好兄弟嘛。 谢金兰撇过头哼道： 谁是你好兄弟？你是我的书童，是我的下人。 说完他垂着眼，月牙似的睫毛在他眼下打了一圈暗影，遮住了他眼里的情绪。他老早就明白，谁也不能永远陪着谁。娘走了，蓝姑姑也会走，莲香也会走，夏侯恋自然也不例外，区别只在或早或晚罢了。既然迟早要分别，有些情还是不必太当真了。他不着痕迹地挣开夏侯恋的手，闷头走在十字路上，不管后面的夏侯恋怎么喊都没有回头。莲香和蓝姑姑听闻喜讯都欢天喜地，莲香见夏侯恋当真帮上了谢青兰，不再似以往待他一冷眼，晚上做了米糕，还破天荒地给夏侯恋端来一份。然而夏侯恋渐渐发现，无论他做什么，谢青兰这厮就像看不见他似的，丝毫没有反应。就算夏侯恋不小心把茶水倒在谢青兰脚边，谢青兰也只是清清淡淡地掀起眼皮瞥他一眼，然后自己走开，接着读书，嘴巴闭得严严实实，硬是不肯和他多说一句话。按说，按照他往日看不得一点污渍的大小姐性子，应该早就拍案而起，暴跳如雷了。迟钝如蓝姑姑和莲香都发现了谢金兰的不对劲，暗地里商量说少爷的性子清冷不少，是不是谁拔了老虎须触怒了少爷。两个人挨个自省了一番，都觉得自己可以脱离嫌疑，便揪来夏侯恋审问，可夏侯恋自己都还一头雾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